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行迹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种草了没？今天我旁边坐的不是一梦，今天我旁边坐的这个人非常难请。我大概在最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每个星期我都会问他：大猴，你这个星期能来吗？不能，我要去香港。那这个星期你可以来吗？不能，这周末我也不在。但是我的非常执着的精神，终于今天把他约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你最近为什么这么忙？忙着赚钱吗？ 是。其实是因为减肥没有成功，不敢来见。 别胡扯。哎，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个人会用周末晚高峰的2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种草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因为现在到了2018年的年底了嘛，也没剩几天就到了新的一年，所以呢，在这一年当中，你可能会有买来之后觉得哇很好用，2018年的新发现，当然也会有一些2018年你买过来的美妆啊、护肤产品，是你到手之后觉得天哪太鸡肋了，为什么这么失败？ 是 会有这种很奇怪的产品出现。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但会 给大家种草在2018年买的最值和买的最失败的东西，还会来分享一下，因为最近有很多节日即将要到来了，在节日当中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你会很开心，或者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是你的雷区，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美妆方面的资讯。到了冬天呢，女生能够有勇气在北京这种天气光腿的可能是极少数的人。 是。 对，我觉得光腿出去走一圈还是很冷，所以女生在冬天的时候势必要一定要穿打底裤这种东西。 对，或者光腿神器啊什么的。 我无法接受光腿神器。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光腿神器很丑。 啊、买错了颜色会，就是一条很假的那种大白腿， 尤其是就是或者是我不喜欢那种有的光腿神器，我看到路上有姑娘穿过，她们走起路来那个褶就会褶出来， 会 我就会觉得不好看，除非它不褶出来。 会，但是如果光着腿的话真的好冷，需要勇气， 所以我觉得还是穿黑色袜子比较好。 是， 所以大猴你今天穿的， 我穿的是黑色的。 嗯哼，我可以摸一下是多厚的吗？ 你可以，我 这么厚啊， 会有一点厚， 非常厚。 对，上了年纪了会很怕冷。你穿的是啊，你穿的是牛仔裤。 我穿的牛仔裤。 你这有加绒吗？ 没有，但我牛仔裤里还穿了一层。 哎，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 非常不好意思。然后呢，今天我这有几张图片、是关于几款目前在市面上有很火的一些打底裤的一些评测。 哎，我刚刚看到那个了，那 有哪个是你？ 那 个是你穿过 的，红色那个是日本的那个叫厚木的是吧？ 对， 那个很火， 我在日本有买过。你有穿过他们家的东西吗？ 我没有，但是我就很多身边的朋友会穿。 所以大猴，像你选择打底裤的要点是什么？ 显瘦。 没了，我觉得黑色都显瘦呀。 不一定，就是它如果厚一点的话，它会显得腿就壮壮的，因为我是刚好卡在那个中间，就是稍微一厚腿就会显得很粗壮，但是如果很薄的话又会很冷。 我的打底裤选择的方法就一直都是只要其实也没有什么腿，因为我觉得只要腿细穿什么都可以。 你的漫画腿，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对啊，我是漫画腿。 好讨厌啊。 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最火的其实分为几款、一个就是主打的那种发热款， 对， 它显示之后说是这个袜子是发热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下面这种加厚加绒款。 对， 我一般还是会选择，如果很冷的话我就会穿加厚加绒款，因为我觉得发热这个原理是胡扯。 其实是有一点。 真的吗？ 对，会有一点点发热。 你穿过那种号称自己是发热的那种打底裤吗？ 你那个图片里边就是黑色黑色配黄色的那个， 这个吗？ 不是，第二个。对，那个是韩国的一个牌子嘛。那个就真的是会有一点发热，就比同等的厚度的袜子啊要暖和一点。 哦，是吗？所以它本身是不带绒的。 对，它就是一条厚丝袜。 接下来这里有一个好穿榜和难穿榜。刚才大猴说的那一款就是难穿榜的第二名。 哎，好尴尬呀。为什么呢？ 他可能是觉得不，就是保暖程度可能不够，因为你大猴，你经常去韩国， 对， 我之前也去过韩国几次，我觉得韩国很冷，冬天 是，但他们的女孩非常 比北京还要冷， 对，可是他们的女孩真的会光腿， 天哪！ 不过我觉得耐寒这件事情，日本的女生是最强的， 日本的女生是全世界女生都比不了的耐寒。 天啊，中国女生就是裹着厚厚的棉裤的时候，日本很多女生光着腿， 很可怕。然后它其中好穿版有两个我都穿过，厚木的那个140D 的和兔兔安娜500D 的我都是穿过的，都很好穿。但是兔兔安娜的那个500D 的因为太厚了，所以它无法做到连裤版，它是那种踩脚的款式。 对， 但是我觉得踩脚的款式穿起来可能不会那么舒服。 是，它有时候尤其我们这种腿比较长、 它会掉。 对， 个子高的女生 会勒脚后跟， 对，会往下掉，然后勒的脚后跟会疼。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穿连裤的。然后厚木的那一款140D 它有240D 的都很好穿， 但它太薄了吧。 不薄，它有那种双层的，就它说是180D、其实大概有360D 左右，就它有两层那种很薄的， 它保暖性是可以的， 非常好。 就北京的冬天 穿上之后腿感也很好，穿上之后就跟没穿一样， 那我 就不会觉得勒。厚木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牌子。另外还有一个吊裆黑榜，其中有大家都很追捧的加纳宝，然后刚刚大红推荐的那个又上了榜。 哎，好尴尬呀、 为什么 起身要离开？ 你是觉得好穿的对不对？ 我是觉得还不错，就是他家真的保暖性还 可以。我觉得其实这种袜子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它上腿的感觉。因为劣质的丝袜和劣质的那种打底裤穿上之后可能会过于紧绷，让你不舒服。然后真正好穿的袜子其实是穿上之后跟没穿一样，那种感觉是最好的。 是是是。 好，这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一些打底裤，大家现在冬天越来越冷了，还是一定要注意穿的保暖一些。 是的， 你知道上个星期六的时候我上节目来，然后我很作，我穿了一个丝袜， 怎么样感受？ 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不在外面走路，但是 天，我是不行，我现在如果穿一 层丝袜出去，但是我老公就骂我，他说其实你穿多厚的袜子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根本不会在意 的 尤其是路上的人根本不会看到你穿多厚的。 对，但是你还是勇敢地选择了丝袜。 对，我非常勇敢。女生呢在化妆这一方面一直都是无论是多少年都是不变的一个话题。今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是关于100年，从1920年代一直到现在为止，女生们在画腮红这个事情上手法的一些变化。1920年代的人就开始画腮红呀。30年代的腮红画法是在颧骨的那个位置，有点像是侧影， 这种会很显脸瘦。 嗯，大豪，你现在画腮红吗？ 画了，我今天画了很重的腮红， 看到了，很好看。 因为他们跟我说， 而且画的是那种少女感的，画在了 上了年纪要画 在 眼睛下面，然后鼻梁上。 妈呀，我今天没画腮红感觉我输了。 是的，你输了。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段视频呢，是从1920年代一直到现在女生们在腮红手法上的一些变化，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来收看。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进入我们直播间就可以啦。 70年代这个更像是修容了呀。 嗯， 到了80年代就感觉更红了一点。 2000年好像变得清淡了一些。 是的，而且感觉它打腮红的面积也变大了很多。哎，它这个刷子看起来挺好的。 我跟别网说很喜欢它那个刷子。 是，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小段视频，是关于100年之内腮红的画法的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在腮红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年代的一个界限，只要是适合你自己的脸型 是 和肤色就是最好的选择。 是，而且腮红对于修容的帮助会很大。 大伙儿今天的腮红画得很好看，哎，你能分享一下吗？ 我今天打的是那种，我打的是苏库的07号，就比较粉，然后在镜头里看不是特别明显哈，但是平时看着可能会有一点重。 我这样看你很明显。 对，平时看着可能会有一点重。 很好看，非常少女。 我今天出门很急。 你这个发型很成功。 好的，谢谢你。 辛芷蕾。 我今天出门很急，然后我就迅速的抓了一坨腮红，然后拿那种很大的刷子点了两下，然后顺便把鼻梁上也打了一点，这样看起来比较连贯。 很像那种就是日本街头的小女生。 对，我前几天就是看到一个日系腮红画法的教程，然后我就想虽然我这张老脸吧，但是也可以试一下。 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可能女生在穿衣服的风格呀，什么口红的颜色上面，可能会有的时候会追求一些成熟感。 对， 但是在妆容方面， 对，一定是显 嫩，永远都是少女感。 对， 越显嫩 越 好。 是。 现在呢马上要到了接踵而来的很多很多节日，然后呢大家在节日的时候，很多女生会根据自己的心情来给自己制定节日限定的一些美甲的款式。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小视频，来看一看100年之内的20年代30年代的人都流行什么样的美甲呢。 记得1916年，其实它的意思好像就是不美甲。 对， 嗯， 就修剪的比较干净。哇，这是反法式。 哇， 1936年就已经有了反法式。 哎，你想想1936年在那个年代，如果是那种有钱人家的阔太太画上这种指甲，再拎一个那种年代的小包什么的，应该会超美。 对，感觉好时尚。 穿那种束腰的裙子。 是。 哎，你有没有发现从30几年一直到快60年代的时候，女生的指甲基本上很保守，就是那种渐变红或者是大红色。 是。天哪，涂上了粉色。66年，我开始有珠光感了，从70年代开始。 Sorry, addicted man. 开始用了撞色。我一直很期待涂这种妖艳贱货粉。对，名字很奇怪，但其实上手还蛮好看的。 但这个颜色很挑衣服。 是的，嗯。哇，开始涂黑色。 哇，很大胆。 我从来都没有涂过黑色的。哈哈，老板。几年的时候非常流行法式，干干净净的。 大伙儿，你最喜欢哪个年代的？ 我其实还是最喜欢2006年的那种比较干净的， 很干净的。 对， 其实我发现美甲的这种历史是到了70年代左右才开始有一些其他颜色。 对， 之前女性对于美甲的认知都是大红色， 是 那种是女性的象征。 那时候 红唇 是用花瓣去染那个首饰， 是吗？ 是不是？所以可能只有红色可以选。我记得我妈妈讲过，他们小时候都是用那个花，叫狗尾草呀还是什么的去染指甲，染的都是粉色红色。 那个年代的人要想美真的很不容易。 是的。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一个消息，是平价美妆工具的推荐。大侯，你最近有用到什么好用的美妆工具吗？ 哎呀，我最近买了一支3C 一家的刷子，粉色的，短短的一个，我觉得颜值很高，然后扫腮红什么的也还可以，比较快。 嗯， 就是上网一搜就是3C 一腮红刷。 贵吗？ 就是，不贵，那个40-50块钱。 哦，那很好哎。 嗯，就很好，而且是粉色的。 嗯哼，我跟一梦在上个星期上节目的时候被种草，被嘉宾种草了一个3C 一的 家的那个口红，很好看。嗯， 是南瓜色吗？还是 就是大红色。 哦， 因为它的那个3C 一家口红的质地我是第一次涂。 嗯， 它是那种就是雾面涂上之后， 哑光质感， 哑光质感，并且还很滋润 啊，它不干是吗？ 不干，特别好看。 哎， 就是感 看看 完全是惊艳，你去感受一下3C一家的那个口红。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几款小的美妆产品，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果冻化妆海绵，它的特色呢是吸水后会变得像果冻一样 Q 弹，并且膨胀，会膨胀到原来的1.5倍，非常的细腻亲肤。关键是它不怎么吃粉，让眼角、鼻翼这些死角部位呢也可以被照顾到，底妆非常的服帖自然，而且它的价格很便宜，大概是40块钱左右。哎，大豪，你现在出门上底妆的时候，你会用海绵蛋这种东西吗？ 对，我用美妆蛋，我以前是不用的，我以前都是用手嘛。 但如果要是用气垫 BB 霜这种就不需要。 对， 你不用气垫。 我也用气垫。用气垫的话，我这种油皮就很容易脱妆。 嗯， 秋冬还好，夏天是完全就脱到亲妈都不认识了，很惨。 接下来要推荐的一个美妆小产品呢，是硅胶粉扑。前一段时间那个玄子来上节目的时候也给我们推荐过，他在丝芙兰里面购买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硅胶粉扑，你有用过吗？ 我有用过。 好用吗？ 讲真啊，它就是很省粉。 嗯， 它完全不吃粉。 对， 它上面有一层就是膜，那个东西会让你就你蘸了多少粉底都归你的脸了。可是 不太服帖，它真的就不服帖， 所以不推荐买吗？ 对，就尤其是对于我这种皮肤本身不是特别光滑的人，它会上得像灾难一样。 妈呀， 嗯， 所以可能还是海绵蛋会比较好一些。 对，海绵蛋画出来的那个底妆会比较服帖。 就是你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是 你得舍得你这个粉儿， 对， 你才能 得让它 画出好看服帖的妆容。这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东西，大家不过如果没有用过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反正它价格也很便宜嘛。这种 对，对于那种皮肤比较光滑没有什么毛孔的皮肤来说啊，应该是可以的。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这一款是叫卸妆粉扑，这个我还没有用过。你有用过吗？ 我有用过。 真的吗？它好用吗？它这款很火。 市面上比较火的两个牌子啊，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韩国有一个牌子叫猫窝。这个东西就是 它写的宣传的语是只需拿来用清水浸湿就可以在脸上卸妆了。 对， 所以你的使用感是什么样的？ 其实是没问题，就对于防晒啊隔离啊这种比较淡的妆的话，它确实是直接用水就可以卸得很干净， 然后再把这个粉扑清洗一下。 对，而且就清洗起来很简单，我就用一般用洗手液就清洗完了。 但是它有没有一个使用的一个限度，就比如说用多少次这个东西寿命就到了？ 他官方说的是200次。 嗯哼，你用了多少次？ 我现在用了， 会经常想起来用它吗？会用。 我不是每天都用，因为我会觉得说我用它卸完了以后啊，就是表面上的那个彩妆是卸得干净，但是毛孔里边的脏东西还是没有清理出来。 肯定没有那个非常贵的那个卸妆膏好用啊。 是，也没有那种卸妆油呀什么的卸得干净，它就是一个应急，比如说出差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带个那个，就等于说也不用再带卸妆的产品了，然后洁面巾什么的也基本上省了。 但如果经常用那个卸妆卸得不是很干净的话，会不会皮肤会长一些痘之类的？ 会。 那为什么要买？ 因为懒人用品啊，有一些女孩就只偶尔擦个隔离防晒啊什么的。 它的价格我看参考价也很好，68块钱， 是， 嗯， 很便宜那一个。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我跟大猴将在现场给大家种草，我们会聊到这个冬天我们买来最得意的产品以及买的非常失败的东西。不要走开，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一会儿见喽。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爱情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相思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Hold up，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want you to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小雨。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非常难请，是我们的美妆达人大猴。欢迎。 大家好，我是大猴。 那么今天在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跟大猴将来给大家总结性的总结一下，在2018年度我们买到了哪一些非常好用的美妆和彩妆的单品，以及有哪些东西买了之后觉得太失败了，很鸡肋，一次也没有用过。也欢迎大家有这些产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在第一个时段，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美妆方面的全新资讯。那这个时段呢，我们要开始给大家来种草了。我们首先想来聊到的，也是最重要的，每天都会用到的，就是底妆部分。 嗯， 在2018年度，你觉得最经典的，在你心中的底妆是什么？ 嗯，我吗？ 嗯， 我作为一个油皮哈，我现在觉得秋冬季节我用的最好的是粉底霜，就是要比粉底液更滋润一点。我现在用的是 粉底霜啊。 对，是苏库的那个比较经典的那一款。那个怎么说，就是对于遮毛孔效果还蛮好的。 那那款像我这种干皮来说，会不会有点 会觉得干？ 哦， 那个我之前也问过我干皮的朋友，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卡粉。 嗯，所以油皮的大猴觉得那苏库的那一款 很 适合他的，在冬天很适合你。 对，然后我前几天把我很久没有在用的那个海蓝之谜的粉底液拿出来了，我觉得到了秋冬季节确实还不错。 哎，海蓝之谜还有一款那个 CC 霜， 嗯，就是气垫的那个吗？还是 不是气垫的，就是那个管的， 嗯， 已经出了大概有2年左右了。那个 CC 霜你有用过吗？ 我没有， 那一款很难用。 那我就放心了。这个粉底液到了秋冬季节，意外的觉得还不错。我夏天的时候，因为我皮肤有一点油，容易脱妆。然后用那个粉底液，就一是觉得遮盖力不太够，然后持妆力也有一点差。结果到了秋冬季节，觉得还不错。可能因为最近就是也在涂美白精华，痘印稍微少了一点。 OK， 就觉得那个粉底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大豪刚刚说那两款，干皮的女生就可以绕开走了。 海蓝之谜的那一款干皮的女生也可以入。 OK， 就一年四季应该用着都还不错。但苏库确实是不太适 合。那你现在这个季节上底妆的步骤都是什么？ 我现在还是一层隔离，一层防晒，然后上粉底液。 哎，我不太懂，因为隔离里面不是有防晒倍数吗？ 可是那个还是比较小。 嗯， 而且我现在用的这一支， 这是我最近觉得你变白了的原因吗？ 可能是， 因为你知道吗，我最近整个人的那个主题，最近我的人生主题就是美白。 美白，对， 因为我生完孩子之后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黄，而且节目里面在经常被那个英梦攻击， 因为他太白了， 他经常攻击我，他说你就生孩子生的，人身攻击。 天啊，打他打他。 所以今天他不在我也要攻击他。 可是他没有什么可攻击的地方。 对，他没有攻击的地方，他长得很美。 很绝望吧？ 太绝望了。 我最近就是擦隔离擦的会比较多，我擦的是这一支，像这一支它就没有防晒在里面。 我最近很想被种草新的隔离，就是因为我一直用的是 CPB 的那款隔离，但我用时间久了觉得它很无聊。 长管是吧？ 对，我想换一个全新的有一些新鲜感的小鲜肉过来。 女人真的很麻烦。 对，就它好用，我会觉得太无聊了。 天啊，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 可以啊， 这有一点点干，但是它很省力，它是那种刷子状的，然后就可以直接上隔离，是粉色的。 好好，它可以调节肤色耶。 对，它就是有一点白。 你的意思是说我黑配不上这个隔离？ 是它跟你刚刚好，都很白。哦，好假，我的妈呀！就是 哎，好好啊， 觉得镜头里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牌子的？ 它是，哎呀，这是哪里的牌子？是欧洲的，叫 Battery。这款就是它会有一点白，但它遮毛孔还不错，而且上起了就是上隔离的步骤会比较简单。就 这款它是没有防晒倍数的， 它没有防晒倍数。 OK， 可是它遮那个毛孔还有皮肤的纹路都还不错，所以对于我这种面部皮肤比较粗糙。 大宝，我有一个很不合理的请求，能不能再给我涂一点？ 它是挤压， 我还想再试一下， 挤压出来，就你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干，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挤压出来是这样的， 粉色的，然后擦上去以后很白， 很适合我这种少女， 但是晕开了就觉得还好，颜色是那种亮亮的。 哎，那你说像这种粉色质地、粉色颜色的这种妆前，适合黄皮的人吗？ 啊，我这个还真的不太懂，但我知道的哈，就是一般遮黄的话是用紫色，然后遮红是用绿色。就是如果脸上红血丝比较多或者痘印比较多，他们一般会用绿色的歌。粉色这种就会比较白。我只有过这一支，还有日本加纳宝的一个隔离是粉色的，然后 我之前有用过一个香奈儿的一个隔离，妆前乳也是粉色的。 你觉得那个好用吗？ 我觉得那个很好用。它之前其实是有一个紫色款，是专门给亚洲人出的一个，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停产了，可能卖的不好。 对，粉色款就会比较白，是不是？ 你的意思就是我配不上白？ 你配得上，配得上。这怎么节目里面就要打起来了呢？ 好了，刚刚大豪跟我们来推荐了几款，他觉得比较好用的底妆产品，你就带了那一个吗？ 我还带了一个气垫儿，这个气垫儿也是推荐给油皮，就是它是比较轻薄，但是遮瑕力度意外的还不错，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 但你不是说你用了气垫之后，你连亲妈都不会认得你了吗？ 对，所以这一款我就对它比较满意的在于它的持妆力还不错， 亲妈还能认得你， 亲妈认得，后妈也认得。这一款在镜头里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但是它会有一种珠光感，不是水光感，是亮亮的。我这种上了年纪的老少女也就想要那种 bling bling 的皮肤。 我看一下你的手， 你看， 哦，很好哎， 就它还蛮润的，但是它脱妆也不会太快。 这也是来自于韩国的。 对，这个比较便宜，但它比较讨厌的一点在于它没有替换芯儿，跟大家就是用完这一个再买第二个替换芯儿。 哎，它没有粉扑吗？ 它有粉扑，邋邋遢遢的，我不知道就给弄哪儿去了。 那你怎么用的？ 今天就只是带过来展示一下。 所以你平时最宠幸的一个气垫是哪一支？ 算是这一支。我气垫用的不是特别多，因为我这个肤质你也知道嘛，就是还是需要粉底液再加一层定妆。哎，那你呢？ 我呢，在2018年买的最多的美妆产品就是气垫了。 嗯哼， 在今年整个一年，所有红火的气垫我全都买了，比如说阿玛尼的那个红色的呀，还有今天我带来的 CPB 的呀，和 CPB 是今年9月份刚刚上市的， 对， 然后还有香奈儿最近这两天才在国内上市的。 我都没有见过这一支， 都没有见过吧。而且这一支它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它在咱们这边上市的比较滞后，然后呢它其实是在日本早就已经上市了。它是，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水光肌的效果。 对，它打造的和以往它那个白色的气垫不太一样，那一款是奶油肌，而这次打造的是水光肌，然后很适合，很适合我这种，他们家的气垫都很适合我这种干皮，所以我建议干性皮肤的朋友们，我强烈向你们推荐香奈儿家的这个气垫，这两款都很好用，你可以随意去买，不会走到雷区。不过这一款可能遮瑕力更好一点。 明白。那奶油肌跟水光肌，就是你真正上到脸上哈，那个感觉会有什么差别呢？ 可能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是不是水光肌会比较亮一点？ 可能会比较亮，像今天我涂的就是水光肌。 确实是，它会 妆感不是很严重，光感， 对， 但我其实已经补了好几次了。 你今天用的是香奈儿的这个？ 对，用的是这一款。 哎，那 CPB 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CPB 这个我觉得是全年最好用的那个气垫产品。 有这么夸张？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要。 而且我觉得它是不挑肤质，因为我曾经有油皮的朋友用了，也觉得很好用。 我今天有上底妆，哎，我在手上试一下啊。 你也可以试在脸上，它绝对不会让你花掉，非常好用。 哎， 我们现场呢， 你也就别说自己黑了，我跟你说，你的气垫我用起来好白， 因为我是强挺着买的最白号， 真的很白。这一个，我这种就脸色有点暗的上脸会觉得 很好看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现场两个女生正在试今年最火的气垫 CPB。 这个确实还不错， 对不对？ 可以正常。 我从来没有用过他家的粉底啊、BB 啊这种产品。 他家的粉底也很好用，然后这一款我觉得是不太挑肤质的，无论你是油皮还是干皮还是混合，都说好用的一款。这个是排在日本的那个 Cosmo 大赏的第二名气垫。 它的价格呢？ 第一名是这个。 你是按照那个榜单在收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只是碰巧，可能在美妆方面我的敏锐度比较高吧。 你真是一点都不客气。这两个的价格哪个会比较高？ 这一款的价格是 CPB 的这一款，它都是单独买的，然后它一套配下来就是什么粉芯，日本不是比较细致吗？粉芯粉盒一共是500块钱吧。 哎，价格还 价格还可以。然后这一款在国内专柜是卖530块钱，在日本好像是6900日元，也是大概400块左右。 他们两个都是没有替换的，对吗？ 有替换， 有替换 啊、都是有替换的， 性价比是还不错。 这两个都是有替换芯的啊，不，它是本身不自带替换，你需要买 啊，需要单独、 需要单独买。 哎，天哪，听起来有点贵。 如果你们想要那个性价比高的，我给你们推荐一款，我也觉得非常好用。前一段时间一直是我的宠爱的后宫妃子众多当中一个的，就是海蓝之谜的那一款气垫。那一款我觉得很好， 那个是带替换，但那个价格也不低呀、 但是相比起来，我觉得算很划算，因为它一个的容量是12克，然后它送一个替换芯儿， 它会比较耐用， 对， 是吗？ 我觉得在今年这么多很红火的气垫当中，最难用的也是最贵的了，就是 Lapari 的那一款，我不懂， 你也不喜欢那个， 我不懂，我觉得太难用了。 我去用了一下啊，我觉得上我脸就特别厚，整个感觉就是敷了一层大白，刮了一层大白。 对， 就完全不服帖。我也不知道是那天我的皮肤状态还是什么。 不是，我包括我周围朋友们用了 Lapari 的那一款，都是这样的。 但它网评很好， 网评很好，而且当时我就是一度很想买，但是有一段时间还不太好买。 对对对。 后来千方百计的自己搞到了一个之后，转手送人了。 对，那个我真的觉得就是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小伙伴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最好是要去专柜试一下。 对， 它的色号也比较复杂，然后并不是每个人用都好、起码咱们两个都不太适合、 而且它色号我觉得很黄， 是 因为我本身就是黄皮。我不记得了，因为我已经送人了。我已经送给了一个就是周围比较黑的一个朋友。 哎，你这位朋友听到了这个节目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没有，朋友知道，朋友知道我是因为黑他送给他。妈呀，你这个发型真的很好看，在镜头里。 天 哪， 好开心。哎，这个镜头感觉是自带美颜磨皮。 对，尤其是你这个位置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最好看的位置。 哎，超感动，我就在想我长得这么好看了吗？ 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一看一段时间不见之后变得非常好看的大猴。 好嘞， 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刚刚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底妆哦，我这里还有一个没有说，这个是我在也是我找大猴买的，是 SK2 的那个 CC 霜，感觉没怎么用，但是今天我一拿出来发现，哇，用掉了这么多。 这个是那种水光感的， 它很好用，它非常白，因为我最近比较黑，所以我想让自己变白一些。然后呢，这一款就是你用那个海绵蛋，蘸薄薄的一层上在脸上，很好，就不用再涂其他东西了， 是很滋润的那种。 对，非常滋润，而且 试一下这个 美白效果也可以。你自己没有用过这一款吗？ 我自己只买过他家那个罐儿装的，我听说是一样的。 这个是原一推荐给我的， 这个不一样。哎，我买的那个罐装呢，它是带珠光的，这个是没有珠光感。哦，很滋润又很白。这个感觉有一点像粉底液了耶。 稍微有一点点厚，但我觉得如果只涂一层的话就还可以。 这个是真的不错，我要去收一下。我是 SK2 家的粉儿。 我也是他们家的粉儿。 对，因为 而且我是这两年才刚刚成为他们家的粉儿，之前不是。 我还挺服他们家的，就对于控油啊什么的做的真的还不错。 但是我实在不喜欢神仙水的味道， 神仙水特别不适合干皮。 好的，这是底妆的部分。接下来呢，我跟大猴还要依次来推荐一下在2018年我们觉得入手之后非常成功的一些产品。大猴你先来吧。 我先来啊。 我可能已经在节目中不止一次推荐过了这一支精华，雅顿菊灿，对，它真的是一个抗氧化的神器。 嗯， 我记得上次我介绍这个精华的时候，我还不太知道它这个成分， 嗯， 就记不得名字。我这次来之前，我认认真真的看了好几遍，叫艾地苯。艾地苯它是很强的那种抗氧化的效果，嗯，然后而且据我朋友的反馈啊，这一支是它主打是抗氧化，可是它是肉眼可见的可以让人变白。 真的吗？ 对，退黄变白。 那大概用多久就可以感觉到退黄的效果？ 他跟我说他用了一支，然后我自己一直在用这支精华嘛，我倒是没有明显感觉到它的美白效果，可是我有时候晚上熬了大夜啊，或者就是喝了酒睡得很晚，那我用这一支我就很懒的时候就只涂了这一层精华，然后就睡觉了，第二天觉得皮肤的状态就还不错，毛孔什么的也都排列得 很整齐。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一般的美白的精华产品， 嗯， 它本身的颜色质地是白色的， 是的， 但这一个是黄的，我就会觉得涂上之后心里有一点不安，因为你知道最近有一个，一梦之前给我发了一个算是一个美妆界的小风波， 嗯， 就是很大火并且非常难买娇韵诗的那个双萃精华， 嗯， 出了一个小问题， 嗯， 被大家质疑，就是有人说因为它涂出来的那个质地是黄色的， 对， 所以呢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的皮肤变黄了， 那个叫做角质层染色。 嗯哼， 很多人说菊灿也会，但我 那怎么会美白呢？ 我自己用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没有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吧。它确实涂起来是黄的，而且涂过的部分，我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看出来， 嗯， 涂过的部分也会感觉会变黄。可是第二天洗过脸以后就没有了呀，因为你早上要洗脸的呀。 嗯哼， 然后，反正时间长了以后，我用了以后哈，最大的感受就是它会让我的皮肤变稳定， 嗯， 而且抗氧化这件事情还挺重要的， 嗯， 有的人说皮肤越来越黄啊，越来越暗呐，啊，其实有可能是氧化，不是说就是黑呀，啊，什么的，就不一定是黑色素闹的。 OK， 这是大豪给我们推荐的美白的精华， 嗯， 然后我最近。 这是个什么？ 我最近入了很多那个莫名其妙的美白产品， 嗯， 因为我太急于想变白了，急于求成，所以我现在双管齐下，我不但用了美白精华，我还敷美白面膜，然后呢我还喝美白口服液。 天哪， 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实验，2019年可以变成一个很白的姑娘。 你可以的。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药妆， 嗯， 这个牌子 啊，他家那个， 嗯，他家的 油什么的， 它价格挺便宜的，对，它价格很亲民。然后呢，它这一款，因为我买的这是30毫升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入手， 嗯， 不知道好不好用，所以我想说先买来一小瓶先试一下。 嗯， 你可以试一下。 那你实际的感受呢？ 我还没有用几次，而且我现在， 哦， 你知道我现在是有多么的想美白吗？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天，这一支。这支的名字就已经感觉到了它那种渴望，叫 White Lady。 哎，这一个精华的流动性很好， 嗯， 它是半水半油质的，感觉很滋润。 它是一个水前精华，就是洗完脸之后你先抹上这一支，感觉自己的底子就已经很白，然后再用化妆水，接下来你再可以用美白的精华，我感觉就是巩固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会很喜欢。 我们倒是不知道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哈， 嗯， 但是就使用感而言，它是那种美白精华一般都特别容易拔干， 嗯， 但这一支竟然不会。 对， 就是， 它是打底精华， 是滋润的。 然后它的价格很亲民， 嗯， 30毫升的，它的价格是200块钱 啊，那真的是性价比 还不错吧？然后500毫升好像是300多还是400块？ 美白精华很容易贵， 对。然后呢， 嗯， 我现在是叠加使用的 Pola， 我还用了一个 Pola 的美白精华， 这个就很贵了。 大家可以看感受到我的美白的心了吧？就是我是第一步，先用这一款药妆的美白的美容液，然后再用水，再用这个精华。 嗯，Pola 的这一款精华，我记得价格非常高。 它可以，不是极光的那个，极光的是最贵的， 极光的要 4000，这个是正常价格， 这个是在 我不记得，大概1000多吧。 嗯，这个的效果怎么样？哦，它是乳液质地的， 我很喜欢它，但是我还不知道效果，但是好像最近感觉自己好像稍微白了那么一妞妞。 有，啊， 这一款我就是你变得说话也很甜。这一款我就是觉得因为它的质地是白色的，所以涂上之后心理上就有一种很好的感觉，并且它不是美白精华的那种让人觉得很干的那种质地。美白精华我之前有用过一瓶小灯泡， 很干， 用光了很干，而且完全没有变白。 小灯泡其实美白的效果呀，因为它是用烟酰胺，倒是就是公认的还不错。可是小灯泡比较适合的是那种皮肤比较坚强、非敏感肌，而且最好是油皮，会觉得很适合。干皮的话，用完以后真的会觉得倒拔干。我有一个干皮的朋友跟我说，用完以后就是爆痘。 天哪，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哎，我刚才抹了一下你这个 Pola 的精华呀，我觉得它跟日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美白精华很像， 那个、 就黛珂的曲酸精华。 哦， 那支包装上也是这样的，就是这种颜色，小小的一支，40毫升。我看看这个， 这也是40。 对，然后你如果对也是40毫升，你如果是喜欢这种质地，有一点像乳液的质地，那个你也会喜欢，它的性价比会更高。 哦，我可以去试一下，我愿意尝遍天下所 有 的 美 白精华。 我发现女生要是下定决心要做什么事情，真的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对，我最近因为你知道我这两年很惨，我的人生非常苦，一直在生孩子，所以我不能用美白产品。然后最近彻底摆脱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忽然顿悟到自己变黄了，我就发现天哪，我一定要用尽一切方法让自己白回来。 是孕妇这个就比较确实，在孕期和哺乳期嘛，都不能用美白， 不可以用美白产品，所以现在我就开始疯狂的用。 市面上就比较火的美白产品里，好像唯一一个说孕妇可用的是娇韵诗的有一款精华， 是吗？ 对，娇韵诗有一款精华，等你再生老三的时候，你还要生吗？你如果生老三的时候还可以用，那个叫净光小白瓶。 你出去。 好嘞，我马上就走，下个节目就走。 谢谢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美白精华的部分。大猴，这个时段还有一点时间，你可以再推荐一个东西。 我又带来了这一个，感觉很讨人厌，就是已经不需要我再推荐了。就是我们那时候叫它来自海洋的小精灵， 对， 你记得吗？叫海蓝之谜家的浓缩修复精华，他们家的王牌精华。就是对于我这种时不时就过敏给我看的这种皮肤来说呀，这个真的是 换季。但是对一些人来说会觉得它的价格太贵了。 对，而且对于非敏感肌可能觉得没什么用。 它的免税价格大概50毫升也要3000吧。 对，要3000块，现在越来越贵，国内要4100。 对， 哎我天哪，这个价格真的是很讨厌。所以我是在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收一瓶。它就 搞活动的时候会便宜很多吗？ 大概在2500多、2600多，或者有时候有套装。对，哎呀，这不是我的二维码吗？然后就在这种时候吧，一般会给自己收一点贵的东西。像我这种皮肤敏感的，是长期需要海蓝之谜来维稳。但是对， 但如果是我这种不长痘的皮肤用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它会让你的角质层变厚，其实未必是件好事情。 角层变厚啊？ 对， 它没有美白的功效， 它没有， 它只是深度的帮助你的皮肤 修复，它就是很强大的修复。比如说你有一颗很大的痘痘，就你担心它留疤或者已经有一点留疤的这种趋势了，你涂一层它可能会。 那我岂不是不太需要它？ 你不太需要， 真的吗？ 这个钱你可以省下来，你那完美的皮肤 太好了， 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它都比较专一，就是。只是说修复嘛，对于。 但我如果我滴一滴在手上，会不会浪费你一些钱？ 你可以的，虽然我心会很痛，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那个 质地。你来帮我滴一滴吧，我想感受一下。 哎，它很奇怪，就是它不是那个滴管的。你看，有些人会吐槽说这个感觉是不是会不卫生？哎，看我小心翼翼、抠抠搜搜的样子。它用完以后，皮肤会感觉就是有一种欺骗性的毛孔变小。这个里边我记得我看 它的味道很好闻， 味道是比较 它的味道是那种美容院的味道， 是可是它涂在脸上以后啊，你会视觉上觉得自己毛孔变小，其实不是，它只是说它里边含硅会填平你的毛孔。 哎，它这个味道是让我觉得如果脸上有痘痘的情况下抹上去甚至会有一点刺痛的那种感觉。 对，但实际体验其实是还好，比较舒服，它是温温和和的那种精华。 毕竟那么贵，再不温和一点谁会喜欢？ 是，就是很多人把它捧上天嘛，我觉得倒也不至于，但是对于我这种皮肤敏感的人是常年要。 那像这一瓶你大概能用多久？ 不是每天用的话我能用半年。就如果每天用的话大概就3个月。 我最近就不是一直处于过敏嘛， 嗯， 所以就还好，大概六七个月。 那你现在是这一支菊灿，你也是经常用吗？ 菊灿我是每天用， 嗯， 这一支又要空瓶了，而且菊灿的性价比， 菊灿的价格是 它 五十毫升价格是多少？ 它国内外差价很大，国内就是1600嘛， 嗯， 然后，在日上免税店呀，或者是在国外，基本就是在800到1000， 差了快一倍哎。 嗯，对，这个差价就很大，有时候它会出那种套装，很划算。里边 两瓶套装吗？ 不是两瓶，它是可能带一支菊灿的眼精华， 嗯， 一起，然后一共是1300块左右。 哦， 嗯，菊灿的价格就是和国内差价基本都在一半左右。 这个我也是一直很想入手的， 但是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是吧？ 嗯，目前觉得还没有太大必要。 其实你现在的情况确实是这一支精华不是特别适合。 生孩子给我带来的变化就是皮肤变得很好， 哎， 我是那种脸上有一点那个小雀斑的， 嗯， 但是我从来不遮它。现在， 嗯，那生完孩子以后这些雀斑。 没有，这个是本来天生自带的，从小就有， 哦， 对，没有因为生孩子而长斑，这个是我本来就有的东西，嗯， 但你肤质会有变化吗？ 肤质还是很干呀，不会有什么变化，哦，一直都是很干。 懂了。 好的，还剩2分钟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我们会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些2018年度觉得很好用的东西，以及吐槽一些买的非常失败的产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我是小雨，一会儿见喽。 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 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

皇后水，它是上面感觉、 你不要告诉我这个小瓶子比大瓶的贵。 贵，对，这个大瓶很便宜，就六七十、七八十这样。 哦， 然后这个这个是买大送小。买那个大瓶我记得是125毫升加一个这个是300-400块的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我在皮肤会泛红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镇静的效果、你闻一下它的味道，它是有一点清清凉凉的、然后下面是精华水， 好闻，那种植物的本草的味道， 下面是一层精华水，上面会有一就薄薄的一层那种精油、所以它的保湿力度会比较好、这种在空调房呀办公室什么的，我觉得就皮肤感觉很干很紧绷的时候是可以用。 你今天在我们的镜头里面看起来皮肤没有任何问题， 是镜头 简直就是美翻天，我们的美颜镜头效果很好，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来看一下，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刚刚大豪给我们推荐的是喷雾， 对，哇，你今天带了很多东西。 我今天带了很多东西，现在都是我要推荐的。我看看你那边还有什么。我接下来要推荐一款，面膜。这个面膜，是我觉得就是海蓝之谜家的，虽然它贵，但是呢，它我认为性价比很高，因为一瓶能用很久很久。并且它每一次抹在脸上，它是那种免洗面膜，抹上去之后感觉完全吸收了。它就是著名的那个8分钟面膜。 这个真的很出名。你是早上用还是晚上？ 晚上睡前用， 当睡眠面膜用。 对， 第二天会觉得就完全已经吸收掉了，是吗？ 当时就吸收了呀，过了10分钟左右就吸收掉。你没有用过这一款？ 我用过这个，但我擦的厚，我擦的厚厚的，然后就晚上给枕头吸收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的状态会变好。 对，我觉得这一款是很好，因为有一些那个抹在涂抹式的面膜用完了之后还是会觉得干，这一款是觉得真正的被皮肤吸收到了皮肤的深层，所以我觉得它是值得推荐的。 有人会把它当做早安面膜，说是出去见很重要的人，然后提前就只要敷8分钟就。 我觉得早上的话就有点太贵了，因为晚上还要洗掉。 我觉得妈呀，就这么贵的面膜怎么舍得洗？ 那见什么人用这么贵的面膜？ 不值得，不值得。 但我觉得它如果一周用2-3次的话，大概可以用半年吧。 你这支用了多久？ 我这支你知道吗？是因为我面膜太多了，我忘记它了。 天哪！ 我找你买了之后，大概我就只用了2次，然后就是新的基本上。 那你但是你很喜欢？ 我很喜欢，非常喜欢。我是今天来上节目之前找道具的时候，忽然翻出来，天哪！我还有一个这个全新的，我都不知道，忘记了。 爽吗？感觉是捡来的。 对，感觉就像是小的时候在那个收拾衣柜的时候，从哪一个校服兜里掏出了50块钱的感觉， 那种感觉真的很 发财了。所以我今天找到这一支很兴奋，一直遗忘了它，但是我是非常喜欢这一支。 而且这一支在国内有一点贵，是1500块钱， 对， 但在国外它经常打折，就900多块。它的性价比其实还可以。 是的，是在比较高端的面膜里面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款。 是。 然后另外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刚刚被大豪给种草 啊， 昨天晚上才第一次用的 SK2 的美白面膜。然后呢，它这一款是因为我不是最近很着急要变白吗？我就想说什么面膜可以让我迅速美白。我昨天敷了一下它，我昨天晚上很浪费，我敷了2张面膜。 我的天哪！ 第一张我敷的是那个医美面膜，然后呢，敷完了之后感觉皮肤很水润，但我觉得它只有保湿的效果，所以敷了20分钟之后，我把它摘下来，我又敷上了 SK2 的这个美白面膜。 天哪，我看着你现在脸上闪的都是人民币。 敷了这个面膜，我觉得它的感觉呢，就是我觉得 SK2 的这一款美白面膜是一定要，怎么说是一定要有比较水润的底儿才行，因为它很干呢， 对，就是， 它的精华液一点也不多， 对对对，它是需要皮肤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是吗？这一款其实最， 所以我觉得它是只有保湿，只有美白效果，没有保湿效果。 对，这个是袁一姐介绍给我的，她当时跟我说觉得非常好。然后我作为一个油皮，我觉得我是可以，就这款面膜我是可以的，但确实精华会少一点，尤其是跟她家的前男友面膜一比，她家那个前男友一挤出来还有厚就很多面膜。 但前男友面膜我也不喜欢， 那个油皮会很适合。 他们家我只有一款是真的是钟爱死一生死推的面膜，死忠粉，就是小布丁 啊，那个睡眠面膜 啊，对，那个你用过吗？ 那个我没有用 过。那个你去试一下，那个真的很好， 但那个其实有一点贵。 是有一点贵，它一个大概100块钱， 对， 一盒是600块。 对，用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心痛。 如果脸小的话，你可以分成两次用。 啊，你这个跟没说一样。我这张大脸可能需要用2罐吧。 然后我还是推荐的给大家这款面膜，因为我觉得在冬天选择美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嗯， 就像在冬天选择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一到夏天，如果你冬天又美白又健身的话，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又白又瘦，是不是很好？ 哎，说起来真是就好像不用费力一样。 这是我推荐的美白面膜。另外呢，眼霜的部分， 嗯， 我很喜欢这一支 小熨斗。 对，悦薇的这个小熨斗，我本来就很喜欢它，但是后来我发现它本身并不是眼霜的情况下，我就更喜欢它。 它是一个局部抗皱精华， 对，也可以抹在法令纹上啊，一切没有皱纹的地方，并且它的效果还算是很明显。 对， 而且质地也很好。 这个你要记得啊，就是你就也是提醒一下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吧，这个在孕期的时候是不可以的。 哦、oh. 它的里边很就是起作用的重要成分是 A 醇。 哦、oh. 这个东西孕妇是禁用的。 嗯， 但是去皱真的很强。 是的，这一款，而且我看大猴你发朋友圈里面有说这一款的那个专柜版和药妆店版不一样，为什么？能给我们讲一下吗？因为我之前确实有朋友在药妆店里买过，跟我说价格很便宜。 对。 然后，但是我是在专柜买的，可是我也不知道区别是什么。然后我当时还以为是他们药妆店里面有活动，所以便宜，但其实不一样吗？ 你过一下。 嗯，我这是专柜版。 就是悦薇它其实是分两种，一个是在专柜可以买到的这种专柜版本，还有一个药妆店的是蓝色的，蓝配白。那个其实他们在使用上据说就是感觉这个会更浓一点。 嗯， 当然这个价格也会很高。 那个就是兑了水的吗？ 也不是，好像说那个就等于说对于油皮更舒服，这个就是干皮也会觉得比较滋润。可是我实际体验哈，就是因为去皱这个东西也不是说用眼睛能看到的，我是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售价真的就差很多。 差多少？ 这一支在日本买大概要600-700块。 600块。 然后药妆店的那一支我记得是搞活动的时候300多，搞活动的时候400多块。 对，很便宜。 不只是这个，还有它的眼膜也是分成啊蓝白的那种药妆店版本和全黄色的这种专柜版本。这种它其实不是叫悦薇，这个你看它后边还有一个单词，那一支就是只叫悦薇，这个 VITAL 这个其实是叫悦薇破费。 哦、oh, ， 是另外一个高端系列， 破费，真的很破费。 人家的意思是指完美， uh-huh, 人家又说自己这个系列很完美。它还有一个， 哎，真的耶， 对，它还有一个精华特别值得推荐。嗯，就之前被称作大白熊精华，是一种 紫苏精华吗？ 不是、哦、你说的那个就他家这个精华，就白色的瓶子，大大的一个，国内40毫升要1300多、 哦， 但是在国外买就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嗯、 80毫升的大概在1200，挺耐用的。那个是抗老加美白的复合功效， 嗯、 就会觉得很值，就好像1200块钱买了2支精华又很大。哎，就是女人骗自己。 80毫升确实还不错。 对，女人安慰自己说：“哎呀，其实也不贵。你看，我等于买了2支精华，每支都有80毫升。 ”这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眼部精华，悦薇的这一款确实还是值得推荐的。因为我本来觉得它是眼霜，价格还可以。 嗯。 但是后来我知道它是一支局部精华，我就觉得妈呀，好贵， 有点贵。有人，我之前听人说用来擦脖子去那个颈纹是很有效果，但是一直也就擦个2-3次吧， 15克可能2周就用完了吧，省了点油， 很贵就感觉。 但大家可以去买他们家的那个净霜， 嗯， 那个很好， 那个还挺便宜的， 一大管200块钱，这么大一管， 是， 嗯，这是我推荐的， 嗯， 大猴， 到我了吗？我现在带过来的是一支很平价的口红， 嗯， 就是看着它是红色，我查了一下它的官方试色，都是说它是正红色， 嗯， 可是我上嘴了以后，它是那种烟熏的颜色。 你现在涂的是这个色吗？ 对，我刚刚涂了薄一层，我可以涂厚一点，就是它有一点， 它的质地很好， 它很柔顺。然后厚涂了以后，它是今年很火的那种，有一点砖红。 嗯，我现在嘴上涂的也是这一支， 嗯。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起皮儿的人，但我涂完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了吧，我的嘴上没有起任何皮儿。 这一支其实真正推荐它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太便宜了。 多少钱这一支？ 这一支就韩国搞活动的时候，它是买一送二，那这一支就等于80多块钱三支，就等于20多块钱、 啊。真的假的？ 你看后擦它的颜色是有一点棕红的。 嗯哼。 然后我觉得就是不考虑它的价格的话，就不会觉得它有多优秀。 嗯。 但是一想到这支口红才20多块，就会觉得哎，还蛮值得买的。 太优秀了呀！大家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购买一下这个口红，80多块钱三支吗？ 然后我还挺想推荐一支香水的，这个香水就是是我买给自己的礼物，然后它的味道我当时是盲选，我就是很想要一支迪普提克家的香水，然后店员跟我说这支最火，叫杜桑花，它的味道是那种，你闻一下，它是那种暖暖的，就像冬日暖阳的那种， 好好闻， 对，感觉喷到了大衣上以后啊，就感觉整个人很有亲和力， 嗯，会觉得大衣的质感被提升了一个档次， 是，而且它是没有任何侵略性的味道，就在北京的三里屯也能买到，这一支国内外差价不大，这一支国内是700-800块的样子，这里写着34号杜桑， 嗯哼， 就其实只要问店员说我要他家最火的那一支，他80%就会推荐这个， 哇哦， 这个味道的留香还不错， 瓶子也很好看， 对，就是 气质， 冷冷淡淡的，但是感觉还挺高级的一个。哎，你那只粉色的是什么？你桌子上那个？ 啊，我粉色的这个是一个平价单品，是来自于 Lush 的一个唇部磨砂膏。因为我嘴唇上经常会起那种死皮儿，然后一涂了口红的时候就会看起来怪怪的。我有的时候晚上在家就会先用这个磨砂膏，它会很好的帮助你把那个嘴上的死皮清理掉。接下来呢，我就会涂上一层厚厚的润唇油，这样 就整个唇部的状态会好很多。 对，这款是来自于 Lush， 它价格很便宜， 我可以看 80块钱，而且是草莓味的，如果你不小心吃到嘴里的话会觉得哇好好吃哦， 哇这个味道好好闻， 特别好吃， 就感觉是小时候特别喜欢那种果冻的味道。 很好， 颜色也很少女。它是用手去挖吗？ 对，用手涂在嘴唇上。你会起死皮吗？ 我不会，因为我平常啊就是没事咬一咬就估计消灭于无形。可是这个味道我好喜欢，80块钱，那性价比真的是还不错。 因为其实有一部分女生吧都会跟我一样有这种苦恼，如果嘴上有皮儿的话，涂口红呀化妆都不太好看，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唇部的护理。而且你知道吗大侯，就是这个问题是只有上了年纪才会有出现的，就是我以前18-19岁的时候，我经常很爱看那个台湾的综艺节目康熙来了，那段时间是我每天上学中午在宿舍里吃饭的时候看，然后那个时候当时他们有一期节目当中有一个艺人，那个艺人就说我每天睡前都要做唇部护理，后来我一想老阿姨做什么唇部护理，嘴唇需要什么护理，结果没想到过了一些年之后自己就变成这样的老阿姨，因为如果唇部不做护理的话第二天真的没法涂口红， 就是会感觉干干的。 对，再过两年也许你就会发现了。 我不要，现在好心酸啊，我们已经到了聊这个话题的年纪了吗？ 真的，就是 我们说点少女的吧。 然后我做唇部护理的时候瞬间就想到了那一期节目里的那个艺人，也现在应该岁数已经更大了， 心里是不是咯噔一下子？可是我觉得不管什么年纪哈，就是如果嘴唇干的话都是要注重这个唇部的保护。 是的， 我记得那会儿就是一梦还在节目上带过来一个唇膜，粉粉的，就是他说他睡前会涂一层。哎，女孩子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是没有错的。我就努力的往回拉，跟我们年龄没有关系，我们只是精致。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推荐的东西，接下来要说一些在2018年度买了之后觉得无比后悔白瞎钱的一些东西。 我先来吗？ 你先来吧。 我现在爆出来这个，我觉得他拿出来那一瞬间啊，就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就会感觉到我要吐槽他什么，他的颜值， 他的包装太丑了呀。 它是祖马龙的一个限量，它叫番石榴的味道。 我也有一支限量，很好看。为什么你这个限量很丑？谁送给你的？ 哎，是我一个闺蜜，她觉得说，那基础的味道我可能会有，是不是买个限量的不会出错？万万没想到，我打开它的那一瞬间，我说，这是什么？就是它这个配色真的很迷，绿色配粉色。但是看久了啊，你又会觉得还挺热情的。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也不会吧？ 好的，我也是要面子的，包括我的朋友可能也在收看这个节目，然后他一想到自己送的礼物被我拿上来吐槽，可是你闻一下这个味道其实还不错，就是它是非常热情的那种果香。 我觉得他们家的香水应该味道不会有那种特别难闻的， 对， 只是适合不同的人。 对，不过这一款外号叫五步散，他家的香水基本外号都是五步散，就是什么意思啊，基本上走五步就没味了。 不会吧， 留香时间非常短，它是沙龙香嘛，它可能就是有这样的特质，我只能这么去原谅它了。 嗯哼， 不过刚喷的时候它的前调也是比较好闻的，淡淡的那种果香味。你有觉得我整个人热情起来了吗？好像有点勉强。 我觉得这一瓶香水呢，可以用一个观点来形容它，就像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性格很讨厌，然后呢想要用一些手法来取得大家的就是关注，可是 就 用力过猛， 对， 用力过猛，打扮的用力过猛，就变成了这种很奇怪的装扮。 对，会有一点，但 我觉得这瓶香水是它无论味道多好闻，我都不愿意买。 哎，你这说的太狠了，我跟你说，香水怎么想？香水什么心情？来来，你来。 我在2018年买了一款让我非常后悔不已的东西，就是来自于 TF 家的一个蜜粉， 这个看起来很像一支高光， 它挺好看的，没有什么缺点，并且粉也很细，它的蜜粉的质地非常非常非常白，然后呢，上到脸上之后的效果我已经忘记了。 它 重点是因为我是干皮，其实我是不适合用粉饼的，对，但是由于我又是一个怎么说，对于粉饼收集狂的一个人，我们家有很多款粉饼， 你看到就想买， 光 TF 家的粉饼可能就有四五块， 天哪， 我看到就想买， 我看一下，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用，因为用了之后我的皮肤就会干到那种就是有点裂了，就不好看。 哎，它还是一个哑光啊，讲真啊，这款飞粉有一点严重， 对， 在扫它的时候它已经就是飞得到， 哎，他们家价格并不便宜， 哑光的这种质地的粉饼真的是比较适合油皮多一点， 是吧？ 对，你干皮擦上去可能会就是感觉浮在脸上一层灰。 我给你现在现场再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重新燃起对它的喜爱。 你现在鼻子有一点出油，我猜你就是 T 区的位置应该是会觉得还不错，是那种比较高级的雾面妆感。 我现在正在上这个2018年我买了比较后悔的粉饼， 你还是没有办法原谅它，对吗？啊，已经飞得到处都是了，我在这里就看得很清楚。 飞粉效果很严重，因为它就是一款涂抹式的这种蜜粉，自配了一个这种刷子。 哎，我突然想给你推荐一个，就是 你看我现在刷上之后，会觉得我皮肤干吗？ 会有一点点，会觉得有一点点干，但是它其实控油效果还是不错的。 对。 我在想你可能搭配就是 CPB 家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粉扑，大大的白白的一个那个东西，如果用来上这种飞粉比较严重的产品， 哎，上粉饼和蜜粉的时候，粉扑和刷子很重要。 是的。 哎，那像大猴你觉得在冬天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用粉饼？ 我觉得是要分肤质，像我这种油皮即便是冬季我也会出油， 你也会用粉饼？ 我需要，而且粉饼这种东西补妆神器啊，就是尤其是在脸上出油导致有一点脱妆的时候， 你要不要抹一下这个？ 这个我其实也不太行，但我想在鼻子这里试一下。你看就整个白了一块。这种比较干的质地我会卡粉，就卡得很惨。 那你的皮肤很事儿呀，又油然后还卡。 是，我是那种外油内干的肤质吧。 我们两个人各自分享了2018年买的很后悔的东西。哎，你是不是还没分享？ 我刚刚， 这不是你自己买的呀？ 对，这个不是我自己买的。 所以你自己在2018年买的所有东西都很成功？ 哎，也不是，就要面子嘛，基本就不带过来了。其实我在2018年买过很多口红都不适合我。 真的吗？那你现在家里有上百支口红吗？ 有上百支，但我觉得你也差不多。 我们一会儿也可以交换。你今天有带过来一些口红吗？ 我今天只带了这一支比较平价的。 那我不跟你换了。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种草一下，在这个接下来马上即将到来的很多节日，

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18:31，回到了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环节，我是小雨。那今天呢，到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跟今天的嘉宾大猴，还先来欢迎一下大猴吧。 大家好，我是大猴。 在美颜镜头下非常好看。 哎，我不敢相信我有这么白。 你今天真的很美，新植蕾的发型很适合你，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围观今天很美丽的大猴。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今天最后一个环节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最近即将要到来很多很多节日。那在这些节日当中，你都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你曾经收到过什么样很奇葩的礼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大猴，你收到过最奇葩的礼物什么？ 也谈不上奇葩吧，但对我来说很灾难，就是我曾经收到过满满一大箱的糖。 男朋友送的吗？ 是，就是普通朋友送的。 他是不是讨厌你？ 可能是我在想这里边是不是暗藏玄机，因为女生啊就是很怕那个最近炒得很火的概念叫抗糖化嘛。虽然说就不完全是、 抗糖化，抗的是吃进去的糖， 其实说不是， 也就是 不是，但是女生就是尽量少摄入糖分是有好处的，就是会延缓衰老。然后那一整箱的糖，哎呀，我吃也不吃，不吃也不吃， 糖太可怕了呀。 对， 糖使你快乐，同时也使你衰老。 对，但它而且它会让 衰老就会不快乐，你就可以吃更多的糖，让自己取得更多的快乐，然后就会变得更老。 对，而且它会让我更胖，胖也让我不快乐。就很可怕。然后 一箱子什么糖？ 各种各样的糖，还其实是挺用心的。 那你爱吃吗？ 其实就是爱吃，不然你说纠结什么呢？就是看着呀，不吃也不是，吃了就感觉问题一大堆，接踵而来的问题，然后不吃眼巴巴看着也很难受，所以这个就是在我那个收礼的记忆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一年多以前。那时候正减肥减到白热化，也是因为胖到了一定程度就发奋、 去年那个时候确实很胖， 哎，特别胖，咬着牙说要减肥，然后收来了一箱糖。哎， 那箱糖怎么处理的？ 慢慢的吃。 吃了吗？ 吃了。 到现在已经吃完了吗？ 缓缓的吃了 现在还剩一丢丢一点点， 妈呀， 吃了快一年，其实我已经很不错了，就是这一年我没有说、我还是很缓慢的在吃，只有就心情很不好或者说今天真的吃的很少的时候我来一个 你所以你最爱吃的口糖是什么口味的？ 我喜欢话梅糖，就酸酸的。 你经常送给我话梅糖、哎、 是 在那个快递盒子里面， 我还要给你草莓干。你收到过什么就比较奇怪的礼物吗？ 我会害怕科技感的东西。 嗯，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会，我是一个觉得吧，如果你不用心送我东西，你不如不送。 嗯， 我不喜欢收到香水，曾经、但现在可能改观了一些、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如果有人拿给我一瓶香水说，哎，这是你的什么什么礼物，我就会觉得好像不走心，就是随便从家里拿了一瓶，会有这种感觉。 但香水口红确实是送女生啊，就是 是不是 很容易出现的这种。 但其实我觉得口红也是一个雷区。 嗯， 因为像现在每个女生可能至少都有几十根口红，这是很普通的、所以你很有可能送到她已经有的色号，所以我觉得你要送口红香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跟限量这两个字挨边，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哎还不错， 就是刚刚出的那种，比如说我们今年会看到很多圣诞限量版。 我们当然了，我们节目是不追求这种西方节日的、对，所以圣诞这个我们就不 明白。 嗯哼， 可是我如果收到口红哈，就是即便它是圣诞限量，即便它是那种限量的壳子，我还是会更在意它的颜色。 啊，你会更在意内在？ 对， 我会比较在意外包装。哎， 你会因为壳子 今年就是迪奥出的那个节日限定的那一款、口红，它是有一个小包，你知道那一款吗？ 我知道， 星空的那个，对，星空的那个节日限定款，它里面是有一支正装和五支 替换 芯儿，那个很好看。 可是你就会想要是吗？ 我已经有了呀。 我的天哪，那一支因为对我来说它里边的颜色就是跟以前的都是以前的色号。 对，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可是它的包很好，可以当做一个小手包。 嗯，不过要是有人送我的话，我觉得也可以。 所以其实女生在收礼物的时候会比自己平时买东西的要求要低一些。 嗯， 对， 就不会那么严苛。 对，所以你会比较在意的还是有心意在，对吗？ 对，我会在意有心意。哎，那你会介意说别人送给你你已经有的东西吗？就他如果知道你有还送给你你有的，你会开心吗？ 我会觉得说毕竟是人家的一个情分，但我会觉得很奇怪。 会吧， 可能他觉得我很喜欢，就是给我整一个备用啊。但是收到礼物还是希望是那种比较新鲜的，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嗯， 我觉得比较好。 那你对男朋友送给你的礼物会有一些？ 男朋友这个就放低要求吧，毕竟男朋友嘛，哎， 能不能放低要求吗？ 对，放低要求吧，就是送点什么都行，只要送就行。 真的假的？ 你会要求老公就是很花心思在礼物上面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补充剂，我觉得很好。 你是比较浪漫的那种？ 对，我会想追求这种浪漫，因为我是三月份出生的人。 我会觉得说大家都很累了，那节日的时候领我吃一顿也行。 那如果他给你钱让你自己去买喜欢的东西可以吗？ 虽然很赤裸但还有点喜欢。 真的吗？ 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过节就互相发那个红包。 嗯哼， 也可以，我觉得就毕竟也是一份 朋友之间发红包倒是可以。但如果是老公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心意，我就会我觉得你竟然用钱打发我。 哎，打发我吧，打发我吧。 那大豪，你对于电动牙刷什么这种礼物，你会害怕吗？ 我还带过来了一个。 真的假的？是你收到的吗？ 是我奖励给自己的，送给自己的礼物。 嗯哼， 这种，哎呀，牙刷没带，带了个盒子。这个很有名，就是洗脸仪的那个，很多人也会买这个牌子的洁面仪。 嗯， 当做礼物送给朋友嘛。这个牌子的牙刷就是你能想到吗？这是一个宝宝专用，而我送给了自己。 这牙刷贵吗？ 它这一支就六七百块。 零到五岁？ 是，我对自己的认知可能有一些误区，但是它真的好温和。我觉得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东西作为礼物送人也还不错。 我曾经收到过，我觉得这种是可以接受的。 嗯， 但是你知道是如果是直男送给你那种 非常科技感，就真的就是普通的电动牙刷，我可能会炸掉。 为什么？你不喜欢这种？ 我不喜欢，就是我跟我老公当时刚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嗯， 就也不是什么节日，就是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很想送给你，然后搞得很神秘，结果一打开是一个电动牙刷，我整个人就全部都是黑线。 是因为长得不好看吗？ 很普通，不好看。如果是这种儿童专用，我还觉得挺可爱的。 哎，不过我还挺想推荐一下，就是飞利浦有一个千颂伊同款， 嗯哼， 那个粉色的还挺好看的，粉粉的那种电动牙刷。那个我觉得如果是作为礼物的话，可能很多女孩的接受度会高 一点。对，一定要有一些女生的元素在里面。 对，如果丑的话女生是不能忍的。 对，真的接受不了，女生还是很看重颜值。 嗯， 哎，那你觉得送男生礼物的话好送吗？ 其实有一点难， 但因为在我正常就是女孩子的心里，可能觉得男生礼物无非就是钱包、卡包、 对 腰带、 皮带， 对，领带可能都会送的很 少， 因为用不上。 对，然后再就是男士香水。 嗯， 不过男生啊，有时候我觉得送他个香水其实也还不错。 你知道吗？男生可能会很喜欢那种，就是有的男生会喜欢玩具。 嗯，对对对， 这一挂的男生你就可以送给他一些什么乐高限量版呀，他会很喜欢。 或者什么 Xbox 那种游戏机。 对，游戏机，男生会喜欢科技感十足的东西。 对， 他们不会觉得这种东西鸡肋。 是，但多数女生不是特别喜欢。女生还是喜欢那种颜值高一点的，哪怕不一定太实用。 你有没有那种曾经朋友送给你的，你非常惊喜，就它不一定价值有多贵，但你觉得非常好的很用心的礼物？ 有，就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一起逛商场，然后我试了一支口红，他跟我说很适合我，我其实当时也是蛮喜欢的，但没什么钱了，然后我就说，哎呀，也这种类似的颜色有了，其实我没有，他也知道我没有。然后当年的那个节日 什么时候？ 就那会儿还在读大学，就大家都 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是比较穷， 没什么钱，一个月几百块的生活费。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他也知道我当时就是囊中羞涩。 那你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自己曾经自己未来有一天能有这么多口红。 真的，我觉得这种就是报复性消费，因为大学的时候真的没什么口红。然后当年的节日的时候，他就买了给我。那会儿就其实跟价值没有什么关系，就真的是觉得很感动。就他看穿了我那些小心思，也没有说穿，然后当成了一个礼物送给我。他 就会觉得很用心。 对，然后而且他跟我说的是，哎，我知道这个类似的颜色你有了，就还给我留了面子，但是我就想不到别的颜色更适合你。 哇，好贴心哦， 真的就很感动。你会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吗？ 会有，会有。就是当时我得想一想，我想想，上大学的时候生日，我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大家都送什么礼物啊？因为我上大学比你还要再早期一点。我是2008年我就已经上大学 了。那会儿感觉很流行送啊音乐盒。 对，什么杯子， 对对对， 什么那个时候送星巴克的杯子就已经是很高端的了， 很奢侈了。 现在一时可能想不太起来，因为年代过了很久远。但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送的东西都还是比较朴素的东西。 对， 哦，我们那个年代流行一个东西，DIY 小屋，你听说过吗？ 我知道， 现在好像也流行，但在我们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流行。 那时候大家刚开始会网购，是不是？而且女孩子特别喜欢那种自己 DIY 的东西。 对， 你喜欢吗？ 我很喜欢。 哎，我手很笨，我就完 全，但我做不出来，所以我更喜欢那种就是已经，我喜欢那种现成的，一个屋子。 但是如果别人送你一个他亲手 DIY 的东西，你会喜欢？ 我会非常感动，会很喜欢。 是，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更在意心意在。 如果如果你要是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男朋友做了一个那种 DIY 的小屋，说大猴，我送给你的这个屋子就代表着是未来我们两个人的房子，我希望可以和你一起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你会开心吗？ 讲真啊，虽然听起来还不错，但怎么感觉有点心酸呢？就是给我构筑了一个挺好的童话，但是哎呀，怎么看着这房子有点小呢？你在冬季的时候会比较想要收到什么礼物吗？ 收到，说讲真，收礼物的时候不会要求那么高。你会期待说收到衣服这种东西吗？ 其实天冷的时候会。 我就刚刚想到， 我其实很想说到衣服，因为我觉得朋友送的衣服肯定是他精心帮你选过尺码，然后呢，并且我觉得这个衣服适合你，我会有点小期待，有点像收到福袋那种感觉，就不一定是多贵的衣服， 对， 我会觉得哎，就是朋友在打扮你，就觉得很开心。 但送衣服其实， 但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一个朋友送给我任何一件衣服。 如果 大家不会选择送衣服， 对，如果我送的话也不会。一是感觉衣服这种东西，可能今年比较流行，明年就换了风向标。而且尺码啊、颜色啊都不知道适不适合。但前几天就是天特别冷嘛，我走在大街上，我就瑟瑟发抖的时候，心想，哎呀，谁送一件羽绒服给我呀？救救孩子吧！还很想要围巾，但是想了想以后， 围巾其实是愿意收到的， 对， 因为不同的围巾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围巾俗，围巾其实很 OK 的， 对，而且那种暖暖的感觉就是很适合礼物的调调， 对， 就是送什么送温暖嘛， 送什么围巾都可以， 对， 反正大家都有不同的围巾，需要搭配不同的衣服和包， 对，而且围巾、口罩、手套、袜子这些都觉得还不错。 哎，我在前一段时间上个月的时候收到了一个手套，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很暖。 是什么样子？ 是那个 Polo 家的那种，就是上面有小熊的那种手套，很可爱。 是那种没有分五指的那种吗？ 是分五指的。 哎， 但它是你喜欢五指的还是不分的？ 其实五指的方便很多嘛，也能拿东西，但是我就会很喜欢那种 很 四指包起来，然后一个大手指。 但是因为你知道吗，我这个礼物是它是一个男生朋友送给我的。 是粉色的吗？ 不是，是蓝色的。 哎，感觉还蛮 奇怪。而且他送了一对儿，他送给了我一个，还送给了我老公一对儿，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有 手套。 对，就是很贴心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就在隔壁直播间里。 那好， 是我非常贴心的一个男闺蜜。 哎，有时候男生选礼物要是用了心，其实也很不错，是不是？ 但我跟你讲哦，我想到了，我这个男生朋友他送过我一件衣服。但是太大了，你知道男生给女生选衣服，他不是觉得你胖要给你买大号，他是因为他觉得就是男生会看那个尺码，比如说我的身高快1.8米了，他就会给你选什么175， 对， 但是我其实上衣穿160就可以。 那就很大，就变成了 oversize 呀， 很大。然后他前一段时间去美国玩，然后那个朋友就说，哎，我给你买了一件美国著名品牌冠军品牌的那个卫衣，是可以露出肚子的，你一定会很喜欢。我说太好了呀，快给我要每天穿露肚子的衣服，因为我就很喜欢露肚皮。结果一拿回来试，发现根本露不出来肚皮，太长了。 美版的衣服本来就会有点大。 对。但是还是会很开心，就会还是会很喜欢。 说到礼物， 会找机会穿。 开心的事情， 对，收到礼物无论如何都是开心的事情。 对，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我跟大伙总结的嘛，就是对于朋友送的礼物要求不会那么高。 对 对，对于它的价值也不会那么在意。 对， 只要是这个朋友有想着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是，哎，我前几天送了朋友一个可乐罐，你能想到吗？就是四瓶可乐，可乐上面。去某宝上去印的那种字，就是我想写给他的话。 哇，好好。 那个四瓶可乐加一个盒子，一共花了40块钱，可是他很喜欢。我以前送过就是几百块的礼物，也没有得到这样的夸奖。这个他竟然破天荒的给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天哪！ 我就觉得说，原来礼物这种东西啊，就是用心很重要。 对，大家其实更在意的是朋友之间更在意的是情分这个东西。 对，他更喜欢你亲手去给他写的一些话。 因为贵的东西和实用的东西，我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买。 对 对，是这样。 对，但朋友的话就希望收到的是心意。不过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搜搜看那个东西送人啊，真的是还不错。 真的吗？我一会儿就要搜一下。哎，所以大猴，你在这个冬天最想收到的什么？马上也快过年了， 我今年没有给自己买围巾。然后今年又是一个寒冬，就很想要一条围巾。 所以如果有朋友送给你围巾，你会很开心。 对，我会很开心。我去翻了一下我去年的围巾，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样子还是那个样子，就觉得不喜欢了。我觉得我值得新的。你狠狠地翻了我一个白眼。 围巾其实没有，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款吧， 是每年都是那样。 我今天戴的围巾很好看，你一会儿可以观察一下。 你是要气我？ 我今天戴了一条非常好看的围巾，而且是限定版。 哦，我刚刚看到了那一个，嗯，我喜欢的 那个是限定版，而且它可以正反面戴，那个非常好看。 你看我眼睛里那个火了吗？ 而且它不好买， 真是的。哎，你这几天有给自己买什么防寒的东西吗？过几天听说天又要冷了。 防寒的东西， 嗯， 防寒的东西，我的脑子里无非就是很厚的羽绒服，或者是打底裤，很厚的打底裤。嗯、 对， 没有。 那你是很耐寒了。我作为一个， 因为我不爱穿羽绒服、嗯，所以我只有一件那个 M 开头的那个长款羽绒服。 嗯、你冬天就是。靠大衣过冬啊， 靠大衣过冬。然后如果非常冷的话，或者是去到很寒冷的地方，我就会穿那件 M 开头的那个羽绒服过。 懂了 啊、嗯，就只有那一件。 哎，我冬天的时候就感觉很心酸，嗯、就是 你其实前两天发的那个羽绒服，我觉得非常好看。 嗯， 但我觉得太贵了，我不会花那么贵的钱买一件羽绒服，我觉得羽绒服穿不住。对， 我冬天的时候觉得很心酸，嗯、就是穿多了怕显胖，穿少了我又不耐寒。 你今天穿的又很少、啊。 我今天穿的就是很少，因为我好长时间没来了，我怕你一看到我就说，嗯，你怎么胖了？ 你好像每次见到我都有很大的压力。 对，我就迅速的就是挑了很薄的衣服，但裤子穿的是厚的，穿的厚厚的裤子。 刚才我们来跟大家聊了聊，喜欢收到的礼物。 嗯， 哎，你还没有说过你礼物的雷区，就收到什么你是真的会炸掉，除了糖。 雷区这个还真的谈不上，基本上就是我会觉得说人家送了我就挺高兴的了。嗯，但确实如果是那种给人感觉就是有点打发、就是、 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打发的？ 我其实会比较介意礼物的包装。 嗯， 就是有时候啊，就如果看到那种皱皱的然后看起来破破的那种、嗯、就会觉得说其实你也可以不送我的， 嗯， 但你送了我是不是稍稍用点心精致一点。 嗯， 就我不太喜欢那种随手丢给你说，哎，这个是给你的、 哦、 就感觉不是特别舒服。 那你应该是那种喜欢在给你礼物当中放一个小卡片的。 对对对， 我会很喜欢，如果我有朋友给我礼物然后写了小卡片，所有的这些卡片我现在都还保留着。 对，我也会留， 对，我会收起来，会觉得很贴心， 就会有一种为了我而定制的这个礼物的感觉。 嗯， 就对，其实是有一点这个仪式感还是挺重要的， 觉得自己很重要。 对，哎，女生也是挺奇怪的啊，收礼物就收礼物嘛，你说要求还不少， 真的很不容易、嗯、对送礼物的人要求其实也很高。反正我就是那种如果我送给别人礼物的话，我会很希望他喜欢。 嗯， 因为好像不太重要的人也不会说送他点什么东西。 对 对， 礼物那么贵，我也是那种送出去礼物会期待对方反馈的。 对，所以你送给过别人什么你认为就是很好的礼物或者那种小经历？ 我以前送过我一个朋友哈，就是我自己很喜欢一只某品牌的限量款背包。 嗯， 然后我跟他讲了以后，他也说他很喜欢。当时我的钱只够买一只了，那个还挺贵的。我去买了以后，我纠结了，其实，但我还是送给 了他。那你上学的时候吗？ 对，就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嗯，那时候生活费也不是很多，就送给他了以后吧，我看到他每天背，我就觉得非常开心。那种感觉就是刚刚好，我让给 了你，你没有， 对，我让给了你、嗯，然后你又刚好需要又很喜欢。 那只包多少钱？ 那只包要当时有打折也要5000多块， 很贵耶。 对，那时候觉得肉 真的很贵， 肉很疼。 那应该是你非常好的朋友才会买这么贵的东西送给他。 对，就是我自己花了心思，然后又被对方重视、嗯、看到他每天都在背，出门也在用，就觉得很开心。 那只包现在还在吗？ 还在，他还在用。 哇，好好、哦、 嗯，就觉得很 物超所值。 是， 好的，已经进入到了18点，马上到了18点53分。 嗯，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天，在即将迎来的很多节日当中，虽然天气很寒冷、 嗯、 但是我们内心都要很暖。然后呢，可以送给，在年底了嘛，可以送给周围的朋友一些小礼物作为回馈、嗯、然后也希望大家都收到自己喜欢的礼物。 嗯， 美美的迎接新年。我是小雨，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见咯。也感谢大猴， 嗯， 拜拜咯。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